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主公，事不宜迟，这些妖猴杀了沈乔，再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就糟了，还是赶紧走吧。撤！ 临走之前，他扭头往上看了一眼，在猿猴疯狂诡谲的叫声中，几道剑光虽然凌厉，却显得有些孤立无援，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陈宫收回视线，与慕容沁他们一道头也不回地走了。沈乔杀了两只猿猴，逐渐感到气力不支，他的功力毕竟还未恢复全盛，更何况这些猿猴简直如疯了一般，不管不顾，前仆后继地涌向剑气，但剑气不可能绵绵不绝。沈乔一剑在其中某只猿猴的胸口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对方的鲜血喷溅在他脸上，腥气扑面而来，令人闻之欲呕。饶是沈乔也禁不住微微顿了一下。趁着其他猿猴攻击沈乔的时候，猿猴首领一直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好不容易去准这个间隙，呼啸一声扑向沈乔，直接抱着人往后推。沈乔直接被他紧紧抱住，挣脱不开，整个人不由自主往后跌倒，一脚踩空，跌入一个深坑之中。就在这时，猿猴首领趁势松开他，又借着其他猿猴拉住自己尾巴的当口，狠狠将沈乔推入那个深坑里，而后大声呼啸，仿佛在庆贺胜利。山河同悲剑承载着沈乔的重量，几乎在坑壁上划出一道火花，但沈乔还是止不住下坠的趋势。这里仿佛真正的深渊，根本不知何时才能到底。沈乔手臂酸麻，他身上的每一道伤口都在发疼，那是刚刚在跟猿猴搏斗时被伤到的，此时只觉得滚烫火辣，难受异常。沈乔低头一看，下面隐约泛着红光，不知是何物。他的手臂已经完全失去了感觉，一个不察，山河同悲剑在峡壁上落空，整个人就往下坠落。但这种下坠感才刚刚产生，他的另一条手臂就被人牢牢抓住。沈乔抬起头，却见燕无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为了捞住沈乔，他的上半身都探了出来。 抓紧！ 有了这一下缓冲，沈乔得以重提一口气，手一用力，山河同悲剑没入墙壁之中，脚下踩住裂缝凸起，提气一纵，翻身跃上燕无师的藏身之处。此处实际上不是洞穴，而是因为年代久远，墙壁开裂而形成的一处缝隙。这座城池被风沙掩埋，经历岁月洗礼，早已与地下融为一体。 下面应该就是陈宫他们要找的红玉髓。 沈乔方才忙着固定身形，并未多加留意，此时往下一看，发现一片红通通的光，若在日光之下，这种红光仅仅只是矿石本身的光芒，虽剔透流萤，却也不算耀眼，但在黑暗之中却足以将人的脸庞也映红了。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前方，他们拐了好几个弯，左右都有玉髓照明，但这些玉髓都深深嵌入岩石之中，根本挖不出来。这些玉髓的确漂亮，可陈宫找来何用？他得其主爱重，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连慕容沁如今都为他所用，忠心耿耿，更不必说金银财宝。从前的陈宫一无所有，可能会为了玉髓不顾性命，但现在的陈宫拥有太多，为何还会不惜危险来到此处？难道他另有目的？沈乔只觉得再见之后的陈宫早已面目大变，对方心机城府都不能用旧日眼光来揣度。他收回视线，回过头。 多谢，你怎么会在这里？ 从这里有一条捷径通往下面。 你下去过了？ 没靠近，那附近还有两只猿猴在把守。 那你可见到玉葱蓉了？ 嗯。 沈乔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身上伤口大大小小十数处，多是刚才为了护着燕无师的时候被猿猴抓伤的，也有方才落下去的时候撞伤划伤的，但这些都是皮外伤，那些猿猴的利爪上即便有毒也是微毒，真气运转下很快就能排出体外。相比之下，反倒是陈宫他们那边伤得更严重一些。 那些猿猴在此地数百年不见天日，以人面蜘蛛和玉葱蓉为食，皮肉坚硬，非神兵灌注真气不能伤及，且身轻如燕， 这才是他们最难对付的地方。 那走吧，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不差最后一步，得了玉从容也能早日治愈你的外伤。 你可需要歇息一下， 先去将玉从容拿到手再说，以免等会儿与陈空等人碰上又徒增变故。 跟我来。 他起身在前面带路，沈乔则跟在后边。离了那片玉髓，红光消失，路途又恢复黑暗，脚步被放到最轻，衣袂摩擦的稀稀疏疏之间，两人的呼吸声彼此交缠，距离却一前一后，看似暧昧，实则疏离。路程不短，中间有不少曲折拐弯，燕无是因为走过一遍，脚下不慢，一直走了约莫半炷香左右，他忽然停下来，幸而沈乔反应快，及时刹住身形，否则非得撞上不可。 前面就是。 但他话还没有说完，迎面一股腥风袭来，沈乔将他往身后一扯，右手举剑格挡，千斤重担倏地当头压下。沈乔防备不及，连退三步，但他很快抽剑出鞘，剑锋横扫过去，猿猴嘶鸣一声退了一下，复又扑了上来。与此同时，又有一只猿猴扑了过来，加入混战。一片漆黑之中，沈乔虽然看不见，感官却变得更为敏锐。他后退几步，待那两只猿猴齐齐扑过来，真气灌注剑身，化作一道白虹。两只猿猴猝不及防，锋刃所致，被削得嚎叫一声，登时更加凶狠地朝沈乔进攻。 我缠住他们，你去摘玉松茸。 其实用不着他说，燕无师的确已弯腰将生在峡壁之间位于玉髓上方的那一丛丛白色掌状果实连根拔起几株。这些东西有点形似芦荟，原本是灰白色，却在玉髓映照下泛出淡红，有一些折断之后从里面流出奶白色的液体，伴随一股淡淡幽香。玉葱茸在传说中十分珍贵，乃是疗伤圣物，皇宫大内也未必珍藏。但燕无师摘下几株玉葱茸之后，便没有再多看其他的一眼，反而回身看了悬崖下面的玉髓一眼，随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直接拔起其余已经长出果实的玉葱茸，损毁之后丢下悬崖，在一片红光之中，玉葱茸果实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在做完这件事之后，通道另一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陈宫等人好不容易甩脱猿群，路上又遭遇到人面蜘蛛，结果缠斗片刻，猿群追了上来，众人一面打一面向前跑，终于来到此处。本以为柳暗花明，没想到竟会在此重会故人。 沈道长， 陈宫的语调惊疑不定，他本以为在那些猿群的围攻下，沈乔十死无生，可对方偏偏就没死，居然还比他们早一步抵达这里。然而谁也没有空心虚或质问，后面的猿群已经追了上来，前面还有两只。陈宫等人的出现让他们转移目标，瞬间将所有人全部当作入侵者，如此一来反倒为沈乔分担了部分压力。陈宫等人更是暗叫晦气，本以为千辛万苦终于能拿到玉髓，却没曾想眼前还有一场恶战要打。这些猿猴不依不饶，强横凶猛，若不将他们彻底消灭，别说拿到玉髓了，活着从这里出去都是问题。众人没办法，只得提起兵器重又与那些猿猴搏斗。不过稍稍幸运的是，那些猿猴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跟陈宫他们厮杀这么久，同样有些体力不济，不一会儿就有两只分别被慕容沁和沈乔割了脖子送命。猿猴已通人性，兔死狐悲，见状都有些退怯，唯独猿猴首领大怒，更加疯狂地攻击众人。但疯狂之下阵脚已乱，跟这些猿猴缠斗这么久，众人也渐渐掌握了些技巧，不要与他们硬碰硬。脖子是全身最柔软薄弱的地方，只要能找准机会一剑过去，那些猿猴即便不身首异处，也会被切断喉管而断气。如此一炷香之内，已经有不少猿猴陆续死在众人剑下。陈宫见局势大定，便逐渐退出战圈，朝悬崖边上走去。玉髓距离悬崖约莫有两三丈的距离，这点高度对于轻功不错的人来说并没有障碍。陈宫千里迢迢从齐国京城来到此地，为的就是这些东西，中途还差点送了命，此刻骤然看见自己的最终目的就在眼前，心头难免激荡。他定了定神，将一切无用的情绪抛开，回头看了慕容沁等人一眼。这次跟着他一起出来的人里，眼下不包括他， 就只剩下三个了，慕容沁和慕容逊叔侄，还有一个叫萨鲲鹏的，也算此行武功最高的三人了。但他们现在都还在与猿群搏斗，分身乏术，陈宫等不及叫他们下去探看，便自己顺着石壁跃下。下面没有猿猴和蜘蛛，全是玉髓结成的一簇簇晶石，红光并不刺目，也不会让人联想到鲜血，反而令人感觉淡淡祥和。陈宫难掩激动，忍不住伸手摸上去，晶面光滑剔透，甚至还能映出他手指的轮廓。过了片刻，这种激动的心情方才渐渐平息。陈宫四下张望，这些晶石浑然天成，坚硬无比，非轻易能够攫取，只怕得数十乃至数百个人以利斧反复砍凿才能成功。但陈宫无意拿走这些玉髓，他们固然珍贵无比，但自己的目的却从来不是将其带走。他解下一直背在身后的太阿剑，寻了一块晶面最为锋利的玉髓，将太阿剑剑柄与剑身接口处对准玉髓刃面，嗤的一声细响，接口处应声而断，一把流传于世的名剑竟就这样被他断为两截。但陈宫面上反而露出了欣喜之色，他直接弃了剑身，从剑柄空口处小心翼翼取出一张薄片，薄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陈宫看了一会儿，脸上喜色愈发浓郁，他索性站在玉髓晶簇之中细细浏览起来。然而片刻之后，他的脸色陡然大变，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右手手掌不知何时悉数变成青紫色，而且这种颜色正在逐渐往上蔓延，伴随着颜色，他的手掌正像针刺一样疼，疼痛之中又觉得痒，令他不由自主想要伸手去抓。陈宫的确也伸手抓了，但这并没有遏制他的麻痒，皮肤都被抓破了也无济于事，皮肤之下万虫噬咬，痒疼难耐，青筋根根浮起，顺着血流方向蜿蜒而上，又慢慢蔓延至手腕。无需任何人说，陈宫也知道他中毒了。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